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后来我又再看，当然我们中国这个就应该不是胡适讲的， 是 而是不知道哪个讲，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人讲，大家知道就是疑人不用， 嗯，用人不疑， 用人不疑啊 ，Jeffy 系嘛？嗱、 嗯， 原来咧，即系所以我每次教书咧，教啲学生咧，我都话，当然我讲完胡适嗰句咧咁高层次嘅咧，我哋要加翻呢句， 嗯、 加翻呢句嘅意思就话，其实我哋出嚟做事吓，喺、社会有乜都好，我哋咧确实系疑人不用， 系 你系要有你嘅判断力，呢个就系你嘅智慧啊， 嗯、 即系话以你嘅人生嘅阅历啊，你嘅社会经验啊，你去请一个人啊，吓用一个人咧。你就要進行一個判斷，你睇佢個 track record 也好，或者同佢相處一段時間也好咧。喂，如果你真係懷疑佢嘅， 就唔好 就唔該你唔好同佢合作，就不用、你唔好用佢。 係， 但係用人咧就不疑。嗱、呢個就係話啦。但係當你用得嗰個人咧、你就唔能夠咧，哇！日日夜夜啊，分分秒秒咧，成日嚟去懷疑住佢，嚇嚟去話，哇！你一定會偷我嘅嘢啊，你一定會穿櫃桶啊，你一定要背後點點點啊咁樣樣。咁但係你成日嚟去咁懷疑佢咧，你唔俾佢信任佢咧，其實人哋係會感覺到嘅 ，Jeffy 係咪啊？ 咁我又想請教一下，點解要信一個人？即係咧， 冇錯啦，你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嘅，因為你唔信一個人咧，就做唔到跟住我講嗰樣嘢啦。其實就係領導嘅一個好大嘅學問。啊，雖然我話諗下諗下都要講曬，但其實呢個咧係最重要未講嘅。 係， 其實你頭先已經講咗少少嘅，你就係話即係 job allocation 啊嘛。係， 但我未好認真諗。 job allocation 咧，其實係比較低嘅層次嘅。 係， 其實再高嘅層次咧，我哋叫做咩咧？就叫做 delegation 啊。delegation 咧就 delegate 咧就即係話咧，我哋係要其實中文咧我又揾唔到個好嘅譯名。其實 delegation 咧，你就係要。有啲人就叫分工啦，分工好低嘅層次啦。咁但係咧，其實你要叫分權啦。分權又好似唔係好啱啊，因為 delegation 其實我哋真係講緊係 delegate 一個 task， 即係一個工作嘅，即係我哋將佢變成好多個 tasks 嚇。咁然後咧就阿甲你就做呢、這個，但係有時呢啲 task 咧可能係好大嘅、哦。譬如我就我派你去大馬就發展我哋嘅業務啦。咁喂，咁呢個就係個 task 嚟嘅，但係原來呢個 task 下面。是你自己問嘩點樣去大馬發展我哋嘅業務啊，賣牛肉乾啊，死得大馬已經咁多牛肉乾啊，我點去大馬賣牛肉乾啊，咁諸如此類。咁佢呢個 task 呢可以係好大，亦都可以好具體好細，即係好細微又得，好宏大又得。但係作為一個 manager， 即係所謂最高級嘅 general manager 啦，或者作為一個 leader 啦，我哋所謂呢，你一定要 delegate。好啦，那個問題就係啦，即係你 delegate 咗俾嗰個人，嚟你唔信任佢呢，到頭來佢做得唔好。所以呢個信任呢唔係話當然你某一程度上有兩個層次，一個就係人生哲學嘅問題啦，即係話如果你人生在世你個個人都唔信嘅，個個人都疑神疑鬼嘅，係咪即係你又害我，你又梗係對我不利呀、你又係計算住我咁樣，咁你其實你做人呢係好辛苦嘅、你對人基本上冇咗個信任，日日都疑神疑鬼，係咪即係防呢樣防嗰樣，係咪咁呢個第一點啦，咁你唔會活得開心。第二，如果我講實際啲咧，就係話你冇咗呢個信任，你點 delegate 俾佢啫？喂，你 delegate 咗俾佢，但係個問題你成日去懷疑佢，但係你唔係淨係 delegate 一件事俾阿甲噶嘛？你又 delegate 第二個 project 俾阿月，又 delegate 第三個 project 俾阿丙，如此類推。喂，咁你移得咁多個，你唔使做嘢啦， 係 係嘛？你日日 check 住佢啊，又叫人打小報告啊，咁但係你又話，咦？咁可能打小報告嗰個又出賣你嘅喎，咁你又唔信任個線人。咁你真係唔使生活啦，唔使生存添啦。所以其實呢個信任呢樣嘢呢，其實唔係話一種理想主義嚟㗎喎，係一個務實主義。 慳返啲慳資源。 係呀、係其實 pragmatism 嚟㗎。係。係呀、其實 trust 係 pragmatic 嘅。唔、係一種嘅 romantic， 係 pragmatic， 即係話你冇咗 trust 呢，你係做唔到嘢嘅。好啦，咁講 delegation 呢，其實我講一樣嘢呢，其實我自己即係親身咧，其實唔淨止我同好多人分享過咧，其實好多人都有呢個困惑嘅，即係困擾啦，冇困惑啦，就係點咧？ 其實真係㗎啦。譬如我呢度個 team， 我唔好講頭先二十個人咁誇張，譬如我五個人嘅啫。 嗯。 咁但係呢，其實你知道我哋個個人呢，有邊個唔係自大成狂冇藥醫㗎，係咪？即係如果你唔係自大成狂冇藥醫嘅，你都做唔到呢個 leader 啦。其實你一個人最緊要係有自信㗎嘛。所以頭先我都講漏一樣嘢。係 啦， 就係作為一個 leader， 其實一個最重要嘅特質就係自信啦。self-confidence， 係咪？有自信。咁但係你既然有自信呢，講真確實我個即係可能你呢個自信唔係話完全係冇基礎嘅。是有實質基礎的，即是說呢，其實你坐得這個位，無論剛才你說的你那個對方那方面的知識 啊你的見識 啊你的專業那個認識啊，然後你的分析能力啊，你的理解能力啊，甚至你是那個規劃的能力啊，是吧，那你就是樣樣呢你都覺得是高過其他人的，特別你的表達能力啊，你的溝通能力啊，特別你的中文水平啊，你的英文水平 啊甚至你認為你那個數學的水平啊，你都是高過你那些 team member 的，比如你那五個人。那於是呢我就會發覺我現在要做這件事呢，就發覺有這麼多個 task，咁但我發覺原來呢個 task 呢就要中文好嘅，呢個 task 呢就要英文好嘅，呢個 task 呢就要數學好嘅，呢個 task 呢其實要同人哋溝通好嘅，即係同啲客人溝通好嘅。但係其實真係你會好容易有一個咁嘅結論，就係咦唔係喎，我發覺我中文又好過曬呢四個 team member， 唔係呢五個 team member， 我當係我第六個啦，我中文又好過曬呢五個 team member，我英文又好過曬呢五個 team member，喂我數學我都好過曬呢幾個 team member，喂我表達能力又強過曬呢咁多個 team member，我乜乜又乜乜，咁你發覺呢你就完全唔使 delegate 啦，於是你係點呀，你忍唔住呢，就全部立曬上身，因為你發覺喂我自己做呢快靚正，如果我 delegate 咗俾佢呢我冇保證，我就喺度憂心好 anxious 啊，就係唉有冇搞錯啊，我一個人做啊，我一日都做咗啦，佢做三日都未交貨。咁不如我做咗個好過啦咁樣。嗱呢種呢其實係任何 team leader 呢，即係我哋叫做有返咁上下料嘅 team leader 呢，都必然經歷過一個心路歷程嘅，就係話我做咗佢好過啦。但係我哋一定要係好有自制呢， 係 嚟去阻止我哋咁做， 有呢個諗法， 係啊，即係諗法都唔緊要，而係千祈唔好付諸實行啊。因為你付諸實行呢就真係㗎，你會覺得喂我叫佢 draft 封信，講真佢就 draft 咗半日，但係出嚟呢完全詞不達意，啲英文又渣，我又要改到我死死下，唉咁我 draft 咗佢好過啦，喂我叫佢寫個 report 又係咁樣諸如此類，咁於是呢你發覺呢你個 team leader 呢就做曬你 team member 應該做嘅嘢，咁但係其實你嘅理據係完全成立㗎喎，因為你做出嚟呢一定係快靚正過佢，但係講真你係一個人係得一雙手，你做曬五個人做嘅嘢喎，咁第一個五個人就冇嘢做啦，咁我士氣就低落啦，咁我整整下佢就會養懶人啦，思維素餐啦，係咪即係唔使做都得嘅，做個沙律唔做沙律，我哋個 boss 做曬啦。第二喂實際上你一個人嘅能力有乜可能同一時間做曬咁多樣嘢都做得好呢，咁到頭嚟你都做得唔好㗎。所以其實呢個呢係叫做係冇辦法嘅妥協嚟㗎 ,Jeffy。其實做 leader 呢喺某一程度上呢，即係我好似好大口氣咁講呢，其實最痛苦就係呢樣嘢。就係你 delegate 係俾一啲明明各方面嘅能力都差過你嘅 team member。你明唔明啊，呢樣嘢難啊 ,Jeffy。 是的確是。 是吧、因為你是自大成狂冇藥醫的嘛。 是。 你覺得你樣樣能力都高過你的 team member 的嘛。我為什麼要 delegate 給他啊，但你就是要 delegate。你不 delegate 給他你怎麼做啫，那你不如一個人做曬囉。 是。 那孫中山搞革命使乜咁多人啫，孫中山一個人做曬囉，那就得漫畫入面那些 superhero, superman 一個人搞定曬囉。 是。 那但是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 superman 一個人搞定啊，冇的嘛。你幾厲害，你甘地也好，孫中山也好，曼達拉也好，是吧，你華盛頓也好。你劉備啊，張宇啊，唔係關羽啊，張飛啊，趙子龍啊，呢個諸葛亮啊，你都有好多人輔助你㗎嘛。你唔 delegate 係乜都做唔到㗎，呢個世界係咪，呢個世界唔係有 superman 呢樣嘢㗎嘛。咁所以但係 delegation 係好痛苦㗎嘛，因為你係 delegate 緊啲工作係比樣樣能力都差過你 不如你 嘅 team member 嘛。呢個係咪一個好痛苦嘅矛盾啊。你唔明白呢，你未從呢個角度 太多呢啲經驗啦， 係呢個經驗。 係 好啦，咁但係呢其實呢好似講到好負面好痛苦啊， 但其實呢背後做一樣嘢呢又唔係咁痛苦嘅，唔係咁負面嘅，就要講一樣嘢啦，就叫做近年都講過好多，近呢十幾廿年就叫做 empowerment。 有冇聽過？ 係即係俾分權。 係啦，其實我哋而家中文呢其實都好多嘅翻譯好艱難嘅，但而家呢我覺得比較好嘅一個中文翻譯叫賦權。 賦權係 即係賦予一個人權力，嗰個權力叫賦權。咁樣究竟咩叫 empowerment 呢？咁我哋呢又休息一陣，翻嚟呢再詳細解呢個好重要嘅概念啊。 好啊。